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不听谣言。这是这个科技巨头啊，腾讯，他们呢成立了一个叫做网络信息查证团队。这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像去年这个美国大选的时候哈，希拉里呢就弄了一个查证网站，专门来查证特朗普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以前是不是说过，是不是又反悔了，就这样，这是个查证网站。那这是腾讯成立的一个查证团队，主要查什么呢？就是网络上的谣言。那这个谣言分析平台呢，是发布了去年4月份以来十大欺骗我们网民的谣言榜单，其中8条这种网络谣言哈，都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是关于食品药品安全，或者是关于食品的哈。比如说去年2月份，有一个网络的谣言就说了，含有塑料成分的紫菜目前在国内热销，大家都不要吃紫菜了。当然这个谣言在网络上或者是微信上疯传之后哈，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心呢，很快的就对这样的视频，这样的谣言进行了辟谣。但是你想想看，这谣言一传出来，很多人都不买紫菜吃了，这导致那种生产紫菜的产业公司啊，损失了将近1亿呢。另外呢，除了这种健康的这种谣言比较让人相信之外哈，还有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比较容易受骗，受骗几率非常高，可以达到 33.8%。 但是我觉得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小道消息或者是有谣言，而且我有时候有一种倾向，就我看到我就相信，我真的相信的，就我就不太懂哈，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就相信那种谣言或者是小道消息呢？总觉得哇，这小道消息一定是真的，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哈，我觉得有可能我们这么相信小道消息，是因为大道上太堵了。那听说去年就在雄安买了100多套房的土豪是吧？那在小道上一定是一路绿灯啊。 第一次流下眼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没有人安慰，那路曾有过的感觉，莫非的就是爱，莫非的就是思念。第一次无力面对，第一次妥协，第一次不想说再见，我望着你渐渐走远，泪已不知不觉地坠。我喜欢这种感觉，酸酸的感觉，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有一点烦恼，反而觉得更好，让它活在心里上。我喜欢这种感觉，轻飘飘的感觉，透过你的晚安才能入睡，有一点无聊，却又觉得很好，明知道一无可救要去一起孤心里。

要去把握，哪怕风风雨雨怎么说，我要明天你懂得如何爱我。哦，不管未来我会多么累，不管曾经流过多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拭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少泪，相信我雨天过后彩虹有无尽的美。不管未来我会怎么做，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握紧你的手拭去眼泪，走我自己的路，不会让你后悔，不会让你后悔。 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蜜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这个国际政治局势哈、是风云变化。之前呢，我们都听说过英国的首相 Theresa May 是申请呢说，要提前选我们总统竞选，首相竞选提前选吧。所以你想想，一个现任的首相跟大家说，民众说，我扛不住了，你们赶紧提前选首相吧，下一任首相赶紧来。所以呢，这话一放出来，英镑是大跌呀，当然是跟过山车似的哈，现在也有所回升了。最新的消息是说呢，英国下议院已经对首相特蕾莎梅的，就现任首相，说6月8号要提前大选的要求呢给予了支持。那下议院是以522票对13票的票数批准了英国首相提前大选的这个举措。那目前呢，一旦开始提前大选啊，这各候选人都要开始进行演讲活动了。比如说这个工党的党魁叫杰里米·科尔宾，他呢在第一站的讲话当中，演讲当中就说了，如果我当选了，我会把最低工资提升到10欧元每小时，我会增加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社会福利及地方政府廉租房的支出，都是好事哈。另外还有候选人说，我会提供一个强有力稳定的领导。还有这个候选人像自由民主党的党魁哈，叫蒂姆·费伦，他呢也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这个候选的这么一个成员，他也是在伦敦西南区发表了自己的演说。所以啊，他各自给出承诺哈。但你想想，特朗普当初说的也挺好的呀。 所以今天还看到一个专家说哈，说有的时候啊，这种西方的民主政治呢，有一点点自作自受的感觉，就是你民众自己选出来的总统，你还流着泪你都要支持他，到最后。那美国也选出了特朗普，现在特朗普一个个特别离谱的行政令下来了之后，这感觉像什么哈？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正在吃一碗薯条，然后一不小心吃着吃着，在薯条里看到了一根手指头，但是装作没有看见，继续吃薯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说过自己很喜欢吃薯条的，哭着都要吃完。 是上瞬间要把我是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但就别错过。造化在每日长荣，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结果，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一个选择我。紧紧握那份爱却是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在每日交融，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错过，你就很独特。如何来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来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立刻选择我。 好，最新的发明来了。我不知道电波那头你是不是身边住的地方有一些火车站啊，或者是汽车站之类的哈。我跟你说，我们家就隔着一条窄窄的河，对面就是火车站。但幸好呢，我们家对面的那个火车站哈比较小，所以路线不是很多，出的火车也不是很多，来来进进的啊，所以也不是太吵。幸好这样不是很吵。但是呢，你说我家住在火车旁边特别吵，是不是很闲人？所以呢，现在有一个德国最新的发明，叫做轻动力环保火车。这个火车叫轻铁。为什么叫轻铁呢？因为它燃烧的是氢气。所以啊，这个汽车可以完全无声无息地沿着铁轨进行，而且排放的没有任何排放，排放的是什么？水。因为它氢气和氧气在一起化学作用，就变成了水嘛，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也是猜的啊。他说，这个专家说，跟传统的柴油火车比呢，这种新型的火车噪音降低了60%，而且是完全零排放，整个的速度也跟传统的火车很相当哈。而且它唯一的噪音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它那个轮子跟空气之间发生阻力发生的声音。所以你想想看，大概也就是一点呜 就这样的声音啊，我这我也是猜的。当然这个新型的火车呢目前还在这个研究阶段，但是呢德国五个联邦州已经向这家公司签署意向书了，要买60列这样的轻铁。那目前这个最新的研究出来的这种轻铁会在明年2018年面向世界啊，为现在德国正在运行的4000多列这种传统的火车提供更环保的替代选择。但是我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这个轻铁是烧了氢，然后跟氧气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然后最后释放出来的是水，但是这火车上这么多水，我的问题是在这辆水多的轻铁火车上，这个一瓶水卖几十啊。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思吹动，多少尘封的往事，重回到我心中。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人世难回眸难忘记，收藏在记忆中。总是要历经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何从。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是否还记得我，还是你忘了我。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7。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4度。廊坊多云转阴，27度到1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5度。近邻天津阴，25度到1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电击伤现场急救，在受到电击之后，轻者感觉四肢麻木或者震颤，面色苍白，个别人会发生晕厥这样的情况，重者则是被击倒在地，发生心脏骤停，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容易导致死亡。电击引起的电烧伤大多数是3度烧伤，烧伤部位发白发黑，被电击之后还可能导致摔伤，从而发生骨折内出血。那电击伤急救方法应该遵循以下步骤：一、迅速切断电源，并且让触电者尽快地脱离电源，确认自己没有触电危险再进行救护；二、触电者脱离电源之后，迅速地判断有没有意识呼吸，注意保持呼吸道畅通；三、如果呼吸心跳停止，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心肺复苏；四、立刻拨打急救电话120，急救医生到现场救护。第五点，对电烧伤进行止血、包扎、固定骨折，送到医院进一步治疗。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要开一家花店哈？我觉得女士可能这种想法多一点。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梦想着，要不呢我有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要不然呢我有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但是呢，这个有的北京啊，有一个姓王的大学生，他呢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个花店。但问题是呢，他太爱读书了，知道吗？他爱读书了呢，人进来花店买东西呢，他就觉得哎呀，照顾客人好麻烦啊，没时间，我要读书啦。所以他开设了一个创新，叫做无人花店。就这花店是没有主人的，就你进了花店之后哈，你就直接看哪些花你需要，然后都有标价，然后通过微信或者是 APP 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阿里 pay 就支付宝可以来付钱。那为什么他敢这么做呢？姓王的大学生，他呢首先做了一个市场调研，他发现哈，大多数年轻的顾客呢都不太喜欢有旁边有一个老板在给他介绍，哎，这个花的花语是什么呀，适合送给谁呀，怎么怎么的。他说年轻的顾客呢都喜欢自由的购物环境，可以自己挑选，讨厌这些员工的推销。所以呢这个而且关于这个花名啊或者是花的花语啊，这些都可以通过 APP， 顾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 查得到答案。那所以没有店主呢，顾客是非常容易可以自己挑选自己付钱的，所以他就专门开设了这家无人花店，针对一些年轻的顾客。当然目前为止啊，这个北京的大学生成功了，那来他店里买花的人是络绎不绝呀。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大学生从来不去，老板不去店里看哈，他偶尔呢每天都会不定期的还是要到店里看看的，是吧？看看他支付宝上收到的钱跟卖出去的东西量合不合得起来呀。当然这个大学生是说呢，确实我这开花店是小本生意，即使我在店里没人啊遭到抢劫了，我也不会有巨大的损失，反正就是几朵花嘛，是吧？他说我还是相信大家的，这胆子真大，是吧？ 我听说了这个无人花店的老板相信大家之后，某单车共享平台的老板说，哟，你相信大家呀？哎，那你相信竞争对手吗？谁把我的二维码涂了？ 东方金湖东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总着掌将我手轻轻挽，采着多路走向绿肥远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沙滩没有烟林醉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留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撑着掌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雨飞远望的澎湖湾，脚印似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亲人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同学呢，我们的李雷最近看了场电视直播，很场面宏大的，看到了什么？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在家看电视直播，看了一场长征二号火箭这个往上天冲的这个这么一个直播的发射场景哈，然后就是5 4 3 2 1开火啊，这然后火箭分离啊，什么这进入预定的轨道啊，这都看到了，最后圆满成功，哇，这心里是特别兴奋啊。李雷就想说，这是什么火箭呢？这是渊博的老婆韩梅梅就跟他解释啦 ，It's the 天舟 One。天舟 One 是什么呢？就是天舟一号。Well, 天舟 One is China's first cargo spacecraft, which ascended into space on Thursday evening. 这是4月20号星期四的晚上7:41，在我国首个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发射升空了。当然这人们都说这标志着我们朝着2022年建这个轨道空间站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当然这个天舟一号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因为它是货运飞船哈，而且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这种第一艘货运飞船，也是目前中国体积最大的、重量最重的航天器。但是呢，因为这个天舟一号只运货，它不是载人的，它不送人，所以呢，被行业人士非常生动形象的把这个杭州一号称为太空的快递小哥，送货嘛，是吧？不过李雷说，这快递费忒贵，可以到付吗？ 外星人说可以。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插上你最喜欢红色那罐浪漫的苹果香，贴近你的胸膛，闭着眼想象闻你身上的香，你的一举一动暧昧动作在暗示些什么，越是左越是右我无法捉摸，就这样着

在梦里女神一般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不散不见。

干嘛？我不是骗人就已经很好啦。那个蚊子，你很好，你很好，已经很好了。Hello， 王先生说，我被人骗过，也骗过别人。你就说你骗了谁的感情吧。好，聊一聊，你被骗过吗？是怎样的经历？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啊。 终于还是差了这一步，停在幸福前方不远处。若是爱与痛都曾铭心刻骨，又何必想哭？决定放手也是种幸福，至少不用再为爱尝辛苦啊。这一段旅途就当作我对爱的梦想彻底的觉悟。我曾那么接近幸福，你却将我的冷放逐。你的感情就此麻木，没有结束，不能重复。我曾那么接近幸福，怎么可能就此打住？上天也很孤独，好孤独，谁清楚？我怎么那接近幸福？ 总之以后多了一个

天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 留言说，我被同学骗了1000大洋呢，我超级无语的。于是呢，接下来各位大神的留言来了。这个绿留言说，被朋友玩借钱然后玩消失的人，大家有没有啊？疯子木说，骗的是钱，伤的是心呐、怪他说，我上学的时候在宿舍被隔壁宿舍的人骗去了一桶方便面，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呢。快看，你也是记忆力超群啊。 山顶的风凉的想钻进我内心，什么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话题？看曾经亲密的爱慢慢像友谊，爱是流星一坠落就不停，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也该让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至少让回忆是暖的。 想和你轻声说保重，让眼睛就算湿了，不只是痛也有感动。以前每一次挥手都为了再握手，但这一次只为了分手。 当作他这样最好吗？让我把爱全部

的风，距离路太远，距离风太重，你是我的梦中情人。有人姑娘你去何方，有人姑娘你去何方，有人姑娘你去何方，有人姑娘你去何方。 瑞田留言说，这个被理发店骗过，骗过我办卡，骗过我交钱，骗我说店不会跑，店不会倒掉，谁知道办过卡之后一个月这个店就人间蒸发了，我的钱白交了。对，这个世界上呢有一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所以呢如果以后卡洗头卡掉了啊，掉了丢了，或者是洗头店消失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勾勾芡自己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yeah!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的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突破我的坚强任性，会不小心伤害了你，你能不能温柔提醒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的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就坚持，感情的期限已到此为止。放心，这并不是什么末日，世界还是老样子。爱上你该爱上的女子，全心全意守护她一辈子。到达我到达不了的位置，去完成